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乌鱼来了》，我是吴金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哎，今天呢，11月9号了哈， 嗯， 马上就到了一个这个节日了， 嗯，是节日吗？ 不是节日吗？不是最早的说什么什么光棍节？ 嗯， 哎，就给这引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 我觉得是商家的狂欢节吧。 最早最早啊，好像就还真没有这事儿。最早好像就是说什么，因为都是一嘛，一代表一个嘛， 嗯， 所以说就是这个什么单身节， 是 啊，一个人的节日。但是后来呢，你就会发现不知道怎么着，哎，突然间跟商家就挂钩了。商家就觉得，那既然你们都是过这个单身的节，那你们还不如来购物呢。 嗯， 哎，给你们假装打个折啊，不不，人家给你打个折，然后呢就出现了这样的这么一个节日。 瞎说什么大实话 啊？对对对对对对。今天聊的话题呢，我觉得跟买东西也有关系啊，一起来说说买了什么东西之后就有了小的幸福感。对，跟咱们这个节日也有关系。 确定今天这话题不是为了即将过的那个节做一个预热吗？ 我反正 赶快列一个单子， 准备是给自己那个购物车清下空。 哦哦， 怎么样？哎， 该添新的了是吧？ 不是，就是把所有这个加入购物车的全部一点购买。 哦 哦哦，哎，等一下，就这么一点。 认识你这么久，没见你这么有魄力， 里边什么都没有啊。就跟大家起起哄过过节嘛，对吧？ 嗯， 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关于这个买了什么东西之后就能提升您生活当中的小小的幸福感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说到这个过节买东西，就不得不提到自己的腰包了哈。 是， 就是为是用微信还是信用卡，下月起收费了，每月超过5000元的部分收0.1%。最近呢，微信是宣布了，自从2017年12月1号开始，就是下月开始，将对每位用户每个自然月累计还款额超过5000元的部分，按照0.1%收费，最低0.1元；不超过5000元的部分呢，仍然是免费的。腾讯方面也表示了，这是因为啊，支付的通道呢，手续费成本在迅猛的增长。 嗯，还好咱们都没有信用卡。我也没有了， 哎，你怎么突然也没有了 啊？我这个到换卡，我就直接 就 不再继续了，对， 这是好习惯， 哎、 啊， 还有别的途径可以花钱吗？ 啊、 省是省不下的。来说一下，这个也是和即将到来这个，如果您认为它是单身节的话，那么和这一天有点关系， 嗯、 但是是一个福利， 哎， 那就是呢。单身免票由张家界，这是核心景区武陵源免门票3天。根据张家界旅游官方的一个消息，那么从11月10号，也就是明天开始，一直到12号，凡是男孩的年纪满22岁，女孩的年纪满20周岁， 哎， 而且是单身人士啊，只要您拿着当地派出所，近一个月内的户籍信息证明，证明您未婚，带上您的身份证，就可以享受张家界核心景区武陵源248元的门票的免费。 你看看， 网友说了，这真的是单身人士的一次盛会呀、 啊！你看看， 也许能邂逅一段爱情。 你看看，你看看，估计都是带女朋友去的。没结婚的嘛都 啊， 这只要是证明自己这未婚不就行吗？ 但我是觉得，如果都集中去附近的派出所开这证明的话，也会给警察叔叔带来很多麻烦。 对，继续往下关注，我们来看看这个，说到这个单身事这事儿了哈。 是， 咱再来看看这个，哎，看看这个88岁的老人的爱情啊，为老伴在这个医院门口放邓丽君的歌啊，2年了。杭州某医院门口呢，每天是傍晚都会有一位88岁的老人呢，为坐在这轮椅当中的老伴儿啊播放邓丽君的歌啊。原来呢，2年前他的老伴儿也是突发脑中风住进了医院，因为老伴儿呢年轻的时候喜欢听这邓丽君的歌，老人呢每天傍晚啊也是都是这个推着老伴儿呢来医院门口听歌。 就特别喜欢在节目当中分享这种就是 特别暖心 相扶到老的这种爱情。 哎，还有一个呢，其实 啊对对对，我们再来看这对老夫妻， 哎， 也都是80多岁的人了，这花了20年的时间在深山建了一座梦幻花园，真的人家把日子过成了诗意啊。 嗯， 最近在湖北，一对八旬的夫妻花了20年的时间，将荒山里的院子打造成了令人向往的梦幻花园，面积大概是100多平米，而且还建了温室。他们说了，他们在这儿赏花，春赏花，夏乘凉，秋摘果，把日子过得像诗一样。 哎， 网友说了，看到最后一幕，老爷爷正在逗狗，老奶奶在看书，这个画面定格真美好。 这可能是我们其实梦想当中啊，岁数大之后过的这个生活了， 就要这样。 哎， 继续往下关注，我们来看看北京出现了一个公共禁闭室啊，供北漂反思人生的东北土炕，配上纸笔，来自东北农村的90后女孩宝楠啊，也是在北京建了这么一间公共啊禁闭室，特别呢也是供这些北漂年轻人们进来反思沉淀。宝楠说了，说当初啊这个创业和失恋的双重压力就让他有了这个想法啊，也不少网友呢是赞赏这种创意，当然了也有人说意义不大，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既然存在还是有合理性的，就是有人有需求嘛。我觉得可以不叫公共禁闭室，叫个什么放空室啊，发呆室啊，可能你更愿意走进去。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我相信就是说，任何这事物刚刚出现的时候啊，它的形式不一定，对吧？大家可能一开始也不一定能接受，慢慢的，慢慢的可能改变这个自身的形式，慢慢再比如像刚才你说改个名字呀，改变自己那个里边的设置啊，有可能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了啊。 说完了姑娘，我们来说说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呢是一位海归，离职世界500强这样的大公司啊，然后呢去修鞋了，3年的时间修了2000双绝版球鞋。这小伙子叫张扬，是一位80后的海归。那么一个偶然的原因让他开始修鞋，从此停不下来了。来找他修球鞋的人根本就是络绎不绝，其中也包括像 CBA 的球员。3年下来，张扬修了2000多双篮球鞋， 厉害厉害， 身怀绝技啊！ 就开始这，关键你看人家修的是这篮球鞋嘛，是吧？人家这篮球鞋本来就特别讲究，对吧？而且收藏价值又高。他这修你看说明有自己的这个技艺哈。 是。 再来看看手中的钢镚是怎么造出来的，花出去的硬币又去哪儿了呢？我相信这是很多小这人啊从小就有这个这疑问。 小时候思考。 小时候就开始，因为你放进那个存钱罐，那我花出去之后这什么时候还能回来呀、这想过这个钢镚那事儿哈。咱来看看怎么回事。一枚硬币的诞生需要经历模具设计与制作、制造、生产两大环节，10多道的工序。那回笼的这硬币呢被运至清分车间之后啊，然后将这些什么残损币啊，或者甚至有假币啊、游戏币啊剔除啊、销毁，符合流通要求的，然后再被打卷装箱，经过银行再次的投放市场。 原来是这样的一个生命过程、 就是您比如说现在什么投币买的那些东西啊，现在可能这个投纸票也行了嘛，以前投币那东西那币就到这种地方、 再来说这件事儿，让您服不服？0摄氏度的天儿，北方的大妈们水中冬泳，人家还摆造型摆拍呀、不是摆拍，是摆了造型来拍美照。 对，那还是摆拍吧。 最近呢，这个刚过立冬，那么就在这一天，吉林长春几十名冬泳爱好者，在接近0摄氏度的天气里边，接连入水冬泳健身。这些人呢，他们大多年纪已经都接近70岁了。平均每人有2年的冬泳经验。那么在长春，冬泳已经成为了当地的一道景观。长春市的冬泳协会也是从88年就成立了，现在已经有会员1000000人，大多数都是退休的中老年人。人家说的也好，就是说这些参加到冬泳当中的呢，都是有了几年的这种经验了。人家是有一个习惯，并不是说，我看着这冬泳挺健身的，直接脱了就下水。 不是这样的，不是说您听完之后这自己这个穿上泳衣就下来那么回事儿哈。 还真不是热情能解决的。 对，这真得经过锻炼的哈。 是。 再来看一位这个老奶奶吧。他除了核桃什么都没有，却偷偷地送给了我。近日呢，四川的一位76岁的老奶奶迷路了，民警呢护送她回家之后啊，却发现座椅后边多了好多核桃。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窝心，老奶奶穿的不是特别好，裤子呢也有好几块补丁，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只提着一袋核桃，还留给了我好多。 好温暖， 特别暖心。如果这个时候如果给这个民警一次机会，民警一定对他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核桃您拿走， 是 对吧？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马不马上双十一了吗？说说买什么东西就能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让自己生活变得有些小幸福了。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起休息来听歌，来自赵雷的吉姆餐厅。 下是孤夜的街，生意不错，忙碌到人把一切忘了，端起酒杯流泪，上一碗面包，每当到你的生日你就很想他，积木餐厅却把人们堵在家中，米儿就望着那棵树不说话，夜空清澈，的眼不停止闪烁，别担心他，你看他从不会寂寞，快剪掉那忧愁的长发吧，离开这个荒冷的村庄吧，这里没有人会唱见过太阳的新衣裳，我想吉姆他和我一样也这样希望， 来自赵雷的一首《吉姆餐厅》。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乌鱼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 嗯， 说说这个什么小的东西啊，买了之后，哎，会觉得生活有小幸福感了。 就是小物品，设定是小物品，不是大件儿。 就是小物品 啊 啊， 哎， 不是说买了车买房啊，就有幸福感。 那可能是在幸福感的同时，也伴随着割肉的心痛。 你还别说，对于很多男士来说， 就如果能换辆新车的话，幸福感是最强 啊。女士也这样 是吗？我不信，我就往这个桌上摆一个同样价值的包和一个车啊，不是桌上啊，就是摆在一个包一个车，不一定选哪个。 哦哦， 对吧？幸福感不一定是哪个能满足，对吧？ 你真是白天不懂夜的黑一样。 你就往那摆一个这个车，再摆一个包，男士肯定选车，不用想。你选 作为女士，我真的很有可能去拿那个包， 对吧？是吧？然后你放一其他的，你除非放到你女朋友，你可能会选她，但是一般放别的全选了。 但是你要想到背后就是可能附加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你拿了这个包，也许你会可以送给你喜欢的女生啊，爱情到手了。 啊，连车都没有，怎么带女朋友去出去吃饭啊？ 你不是说换车吗？ 对对对对对， 好吧，好吧，我们 开玩笑哈、 啊。 对、 哎， 说的是这个买什么小物件啊，小物品就能够给生活带来一点小小的幸福感。 是、你有吗？ 我觉得我想了半天，刚才就是想到这话题的时候，我想到一个，就是尤其是对于这些做饭的新手来说，烤箱。 哦， 烤箱是一个特别 好。烤箱在你眼中是小物品呐、啊？ 小烤箱、小烤箱， 真的 比 你的， 对，就是烤箱，我觉得不算什么大件嘛，因为现在你要搁这个，我觉得十年前家里有烤箱，哎呦不得了，这怎么烤箱啊？刚说，哎呦这怎么用啊？这不知道这什么原理啊？确实是这样，因为我记得就是刚出烤箱的时候，家里烤一次鸡翅，哎呦这。人间美味啊，这是对吧？这感觉。但是现在其实这烤箱无论从价格来说呀，方便程度，我觉得很普通一小物件嘛，对吧？尤其是做饭新手，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第一个啊，它能解决您一问题，不用刷碗。就那烤盘是您 烤箱里边托盘也要刷呀。 你看，这还是不够懒。锡纸烤肉吗、裹一层锡纸之后，然后再吃完之后一清理锡纸就行，这是第一个，这是最懒的一个事儿。第二个我觉得就是您只要是这个想吃了，烤什么都行，烤个白薯啊，烤个玉米，这女士啊不爱吃这个肉的，烤个茄子啊，在家都能烤。然后甚至比如说您有点手艺的，烤烘焙点小蛋糕啊，这些可以。然后你看我们像我们这种比较懒的呢，比如说牛肉切成片往里一扔，稍微撒点东西一吃就是那么回事儿，你而且这还不需要什么技艺啊，因为那个火是人家自动控制，你自己一调，一直就烤出来了，你就观察着去，没糊呢，就是吧，没血丝就能吃了，就很简单，然后吃起来都不难吃，只要配好了，比如说我觉得孜然啊，是吧，茴香小茴香啊，包括这盐啊，然后如果您再讲究点，可以铺点这什么这个葱头、黑胡椒啊，对这些，然后看自己口味调什么味都行。对吧？我觉得所以说这是一个提能提高您生活幸福感，而又不费事儿的这么一个小物件。 哇，懒人厨房里面的中控， 是不是？你 对对， 反正我觉得是这样。不知道你使用过没使用过？ 我 基本不做饭，我能不能 但是受你的启发，我也想到了，就是现在应该我还是处于那个就是做厨房新手这个阶段。我也是很喜欢买那些 方便面，现在煮的还行吗？能煮熟了哈。 啊，煮的时候 我鸡蛋能过了， 下次试试就是那些简单的但是又设计很精美的那些厨具，或者是那些餐碟呀、什么这些，女生是很喜欢的 餐碟。 对 啊，不，你受我启发，这烤箱怎么着了？到底 受你启发就是 回家买一个吧，赶紧的。 哦，是，这是我准备添置一个大件，你知道吗？来一个嵌入式的。 对，今天的聊话题，说说您这个生活当中买了什么小物品啊，瞬间就能提升您的这个生活幸福感，可能就是那么简单。怪力咩他说了 ，Kindle 就是那个电子书。 哦，就之前你推荐过吧？ Kindle， 对，好像我怎么跟买东西，一会儿推荐这，一会儿推荐那个，这确实是，就因为现在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出去之后讲究轻便嘛，对吧？这包里边装那么东西，第一个也费劲，第二个呢，就是说，反正我是这感觉啊。你看书的时候没有什么那长性，如果有这么一 Kindle 呢，你就可以 选择性更多， 一会儿看看那个，再翻回看那个，要看会儿这个，看看那个。所以说到现在 Kindle 都在我床头 啊， 落土 落灰了。来看看还有朋友怎么说啊？这个朋友说的是，就是比如说买一个简单的好看的本子，三根喜欢的笔，就像这样就可以。 你看看， 很多女生应该都是这种心理。 再有一个特别好看的书配一块儿， 就特别喜欢逛文具店。 对， 我自己就是非常喜欢逛那种小礼品店，或者是文具店，就是 在里边挑挑选选的感觉真的很美好，买不买都在其次， 就是喜欢看 啊， 对吧？ 对， 嗯，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啊。第二欢他说了，说随身携带的小镜子，看着自己的脸就觉得很幸福啊。 果然自己照镜子和别人看你是感觉不同， 不一样 啊。 不是有那种遮阳帽吗？遮阳帽不是有小架子吗？家那不是电扇吗？你买镜子加电扇上，以后天天走，哎，看着，嗯， 自带后视镜， 再也不做低头族，做一个抬头族， 啊， 看着自己。 是，来看这朋友说了，这大冷天里边来一杯热腾腾的关东煮， 嗯， 幸福感爆棚。 嘿， 说的我们都想吃了。 对，这个关东煮里边必吃的几个，像什么玉米呀， 啊， 对吧？海带呀， 嗯 嗯，还有像这个什么啊？ 没有鱼翅吧？ 还有什么这关东煮里边还真不知道了，好多年没吃过了啊。 嗯， 还有说像这个是视频网站的会员的，不想的就这个名字，他说这个什么啊，什么某奇艺啊、某市啊、某湖啊，什么等等的啊，这些这个视频会员。有这些会员啊，就觉得特别幸福了， 就感觉加入了这些会员之后你拥有了全世界， 那 从此精神生活不再空虚。 对，但是我倒发现其实挺方便，因为这为什么方便呢？是因为它会带动你周围一部分人都有这会员了，就是它是一个号里边，像比较讲究的这些号是一个里边好像六个人能登录，然后呢有一些好像是都不限人次的，所以说你看比如一个人买了之后，哎，这幸福千万家 啊，传帮带一下， 对对，哎，一下你比如家里边的自己的家人自己的爱人， 嗯， 啊，这个孩子要大孩子也可以一块儿，这大家就全用这一个号，而且还有什么好处呢？能监管谁看什么视频的，自己心里门清，还有历史记录啊，你看看挺有意思， 商家真是很精明。 哎，嗯， 来看看还有朋友怎么说啊。这朋友说了，是只要是新买的都有幸福感， 嗯， 而且很多女生都是这么想的 啊， 嗯， 这估计是 也确实是， 嗯， 就是 估计是就高兴这个一阵儿啊，一段时间， 至少就当时你买到之后那种拥有的感觉还是会让你 能 开心几天。 我跟他的想法完全不一样， 嗯， 我觉得啊，什么时候最幸福是买之前最幸福， 酝酿的过程吗？ 决定买的是挑选的过程。哎呦，到底买哪？你看啊，这个啊，价格啊差不多，就差十几块钱。但是呢，那个虽然个儿大点，那个功能全呀，啊；这个个儿小，虽然携带方便，但是功能没有那全呀，啊。哎，你看这品牌也不错，这品牌怎么那么便宜？不行，这便宜没好货，咱得买那贵的。哎，但是那贵的，你说这贵在哪儿了？你里边那配置都一样啊，除了外观好看点。哎，但是那个也好，那个怎么？这个过程我觉得最吸引，觉得最幸福的一件事儿了。 我觉得我们女生都没有你这么磨叽 啊， 思前想后的， 对， 拿出一点果断来。 哎，这对比啊，对，货比三家嘛，必须得对比， 是 啊，而且买出一个踏实放心的得。 对。 啊， 来看人家姑娘是怎么选的啊？ 嗯， 说这个洗脸的发带， 嗯， 戴上之后，哎，照镜子，感觉自己瞬间萌萌的， 嗯， 心情不好的时候，把耳朵往下拽，哎呀，表示我很不开心， 嗯， 就可以做出各种萌萌的表情， 就是耳朵开始耷拉了， 啊， 就不开心了。 就那个发带上有的不是戴那个像兔子耳朵一样，很可爱的。 高兴的时候就把它立起来， 嗯 啊，好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啊，说说这个。买什么样的小东西之后就觉得哎呦生活特别幸福了，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这种小物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敲开一成不变的我是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微笑是最好的表情。贵州呢有一家特殊的饮品店啊，店内呢除了收银员之外啊，所有的这个营业员啊都有语言和听力障碍，虽无法用语言和顾客交流，但是他们脸上始终挂着笑容啊。一个店员呢在网络上也写到了，我们可以接受失败，但不接受放弃，要用勇气去坚持。 嗯，此时无声胜有声。 哎，嗯， 来看这位女子吧，人家也是靠毅力赢得了成功，靠跑步减重减掉了136斤、 嗯、 收获健康，还成了健美达人。这位美国姑娘呢曾经因为啊体重过重啊，多年是疾病缠身，体重最高的峰值达到了254斤。随后她开始跑步健身，加入了力量训练，每周坚持跑步4年，从来没有停止。现在她已经减掉了136斤，收获好身材的同时呢还去参加了健美比赛。赶快行动起来吧。 嗯，你看看人家啊， 赶紧的 啊，减了136斤，一开始确实是吓一跳是吧，感 觉是减掉了一个自己啊、 哎、以为是减到了136斤，后来不是，减掉了136斤。您想想，您想想这多大的毅力吧、 嗯、 对吧、 嗯、 之前呢也看过一纪录片关于这个健身的，就是说一个这个健身教练啊，他决定呢说去体验一下这个所有啊就是稍微有点胖的这些人这个心情和健身当中的这个痛苦。然后呢他就找了一个这个健身的会员，他说咱那个正好咨询他们，他说这样吧，4个月之后咱俩见面，然后我带你一块健身。但是这人还没理解为什么我要4个月之后呢，然后他通过4个月的时间，每天安排饮食，每天要摄入也多少的热量，然后为了让自己增重六十多斤， 先把自己揣成一个胖子， 哎，先把自己也吃成一胖子。每天你看这个吃各种那个高热量的汉堡啊、薯条啊、什么烤这个猪排呀、啊，什么热量高吃什么，然后不动，每天就躺在那儿。后来吃到大概这个一半的时间的时候，他就说了，我理解了啊、 嗯。 慢慢他觉得就是，当你每天这样吃的时候，第一个心情暴躁，第二个就是不愿意起来了，就想这个躺在那儿。躺着越躺越舒服啊，就觉得怎么着都没躺着舒服，然后什么事也不爱干了，上班也没有这什么了，同时跟女朋友也分手了， 哎 啊，就感觉自己就整个人都不好了。坚持4个月之后，然后当这个胖子真正的人家这个想健身的人一看他，哎，挺高兴，你怎么也吃胖了？他说我就想咱一块儿锻炼嘛，然后又从这个胖再减回来，带着这胖子一块儿减瘦了， 嗯， 特别励志这么一个故事啊， 是是是， 也是能够让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当体重慢慢减少的时候，不仅仅是您身材变好了，您身体各部分机能也变得越来越健康了， 嗯，非常励志啊。 哎，继续往关注，我们来看看中国科学家最新的成果显示了，厌汗诊断这个疾病获取能够代替啊这个验血啊验尿。 嗯， 来看看华中农业大学的一个教授呢展示了最新的科研成果，首次也成功的分离了汗液外泌体，并解析其蛋白表达谱，为这个皮肤免疫功能呢和皮肤疾病生物标志物的鉴定提供了理论基础。他也是正在这个开展临床的研究，让这个厌汗断病早日成为现实，就省得给咱们再呲儿那么一下扎咱们手这个指头了啊，手指头了， 减少很多的步骤。来看一下，这是充满负能量，真的是很容易患老年痴呆的，这个不是危言耸听，这是国外的一个相关的机构研究发现了。重复性的消极思想会增加老年痴呆症的风险。研究人员表示说，当一个人长期保持消极的思维习惯，会导致大脑的思维能力、推理能力还有记忆力都在下降。 嗯， 所以呢久而久之后果也是不堪设想。 所以生活要充满了积极阳光啊的正能量啊。再来看看同样是关于这个医疗的哈，无痛超安全。一提到这个胃镜检查呀，很多人第一感觉，哎呦，痛苦，可怕，我可不敢去，这太难受了啊！再也不怕做胃镜了啊！一颗胶囊就搞定。这家创新企业呢，也是通过自主研发推出了全球首款磁控胶囊内镜机器人。这个病人呢，只需吞下一颗胶囊，躺15分钟就能轻松的完成这个胃镜的检查，不仅是全程无痛苦，检查精度啊、效果啊和安全性都很高。 嗯，太好了。来看，这是这位女子啊，花了10万块钱准备要整容，整成明星同款。我要这个 Angelababy 的眼睛。 嗯， 我要啊迪丽热巴的鼻子。 嚯， 最近呢这个 能好看得了吧？ 确实以前有人做过这样的实验，就是呢把 就是推选出来的，公认说 谁的哪哪部分最好看， 对， 坐在一块呢， 把这个都是排名第一的标准五官凑成一张脸，凑在一张脸上， 最后 看到效果图 也那么回事， 一般般，没有你预想的那种惊艳的感觉。 然后你就说这姑娘，咱们 说这位20岁的小张姑娘，花了10万做了脸部整形。小张姑娘说了，说当初我反复的跟这个去这个美容机构啊强调说我一定要谁谁谁的眼睛，谁谁的鼻子，术后接近一个月，觉得呢跟想象中的效果差距很大。美容医院说了，说你现在还在修复期呢，也会协商也会沟通协商好这件事情，就是给了一个态度。但是我觉得这个整容真的也是见仁见智啊， 不仅仅是见仁见智，而且我觉得您啊这个从内心啊这骨子里就不一样，非要整成一样也不是，也仅仅可能是比如说当有一天医学这手段达到那个效果了，是哎呦这一模一样，但是啊也仅仅就是个像，也就是个像，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啊。 对对对， 继续往下关注，来看看这说到这个丑啊，说看这吃相太丑啊，厨艺大赛参展的这菜品他们偷吃又偷拿。广东佛山一个广场举办了厨艺大赛，评出得奖菜之后呢，大会将18道菜呢开放参观拍照，不少人就借机将菜品，哎呦，装袋儿抓来品尝，还有大叔用嘴凑在盘子上吃的，哎呦，工作人员制止无效之后呢，只得无奈的收掉被他们吃光的盘子了。这不仅仅是吃相太丑，这个心里都丑了。 是，这个活动真得像一面镜子啊，反映出了很多人的这种不太道德的行为。 对，桌上摆的虽然是美食，但是照出了人的丑陋一面。 是 啊， 来看这位男子呢，是街头看牌，比打牌的还激动，最后呢和人家吵架还差点啊，真的就要命了。这是45岁的邓先生，他呢是患有脑梗死病症。最近呢他也是在围观牌局的时候，因为和打牌的人意见不合，争吵之下呢情绪激动，突然晕倒。目击者说了，说呢这邓先生啊非叫人家出二，人家没出，他呢比这打牌的还激动，还跟打牌的理论。现在呢这邓先生倒是身体已经没有大碍了，可是呢这件事儿应该对他来说是个教训， 估计以后再也不打牌或者不看人家打牌了。 咱们都有老话说观其不语真君子， 没错，真是这样。 看这个， 对，但是有时候你比如说啊，真的你如果参与到那些老伙伴的这游戏当中，你发现不这样还真不行 啊， 必须得跟他争吵， 营造气氛。 你发现这大家就玩的都这样，就因为我正经常会路过这么一个棋摊儿啊， 路边很多 老爷爷们跟人下棋，每次我都看一看之后呢，我也是肯定按照那观棋不语，但是你会发现旁边人可不是不语，嗨，老张，这步怎么这么走啊？这不对，人家卧槽了，人家，哎嘿，我这成不成不成你下我来，老张那行你来，等你来。有的人甚至这嘿嘿这我赶紧上手就直接给人家挪去了 啊， 都有。但是你会发现什么呢，虽然说这个老几位天天在这儿啊，就你感觉上好像是在争吵，但是每天还都是这老几位。然后你偶尔在这儿下，其实还就是很平静的时候啊，就刚开局的时候啊，他说哎今儿这个谁老张怎么样，或者老李干嘛去了， 缺点什么 还得问哎，或者这个这谁谁谁这从远方溜达过来，哟今儿怎么来晚了，还得这招呼一声。所以说这人家情谊可能就在这里边呢， 习惯成自然呢。 当然了，咱就是说可以动动嘴，但咱别动气， 真别激动啊。 对再来看一位这个啊嫌驾照照片丑的男子啊，自己给贴上一个帅气的照片，交警还以为是假证呢。徐州的一辆轿车呢，因为违规被查了，交警呢发现，哎，这驾驶证有问题啊，肯定是假证。原来呢，司机是嫌照片太丑了，就贴一帅气的照片给盖住原图了。交警呢也是责令恢复原状啊，差不多啊，都很帅，并提醒了随意更改驾驶证信息，或处以5000元罚款，并处15日以下拘留。 你看，人家是有明文规定的，千万不能任性而为啊！ 不是丑不丑能解决问题了哈。 是， 好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咱们一块儿来说一说啊，这个买什么样的小物件，哎，能提升您的这个幸福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休息一下吧，来听歌。来自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 的心能否定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我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你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 来自淘宝计划的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我们继续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什么样的小物品买完之后就瞬间给您生活提升了幸福感呢？ 是， 哎，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来看看大家的说法啊， 看看这位叫杰杰杰的朋友、 啊、 他这个信息发送过来之后，真的把我们都逗乐了。 嗯、 他说呢，内存条买完。涨了好几百，觉得这很幸福。 这确实幸福， 就是那种觉得买到了超值的。 对， 不管买了什么，都觉得超值了。 人都是这样，我跟你说，人都是这样。就真的就是，如果说你买东西，哎呦赚了， 嗯， 嘿值，嘿高兴，哎呀这东西好啊。 但是 怎么看都好，反 过来 之后你这心情，哎， 赶紧给自己找几口。哎呦，那个，哎呀，是，嗨，我还早用了，嗨，我还早用好几天。哎呀，心里边其实在地下在边，嗨，我还早，而 很不甘心。 这便宜没好货，他肯定假的，他这跟着我产次一样，对，这一批和一批呢相差甚远。那个啊，我是第一批，我那是啊， 嗯，内心戏很丰富，哎， 心里边啊，地下外表得给自己找借口啊， 嘴还是很硬的， 对对对 对, 对、 啊， 基本上都是这样哈。但是我还就身边一朋友真是这样，买完之后，天天盯着价格，就现在很多这个网上的购物也很方便嘛，从这儿买完之后每天盯着，每天刷一下，哎，涨没涨？哎，降没降？涨了之后找你们啊，凭什么这么涨价？是不是现在什么保价多少天吗？啊，你可以随便退货啊，或退钱，人家就直接，比如说假设您这个一号买的啊，您当时买时候200块钱，哎，等到这个15号的时候突然降到150了，那您就得把50块钱赔给我了， 是 啊，有这样保价的啊。来看看那个若你能感同身受，他说电动牙刷啊，以后晚上刷牙不会不想刷了。 这个新鲜的、有创意的这些生活用品、生活必需品， 这个我觉得 能带动我们养成好习惯。 对，不算什么新鲜嘛，但是我觉得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第一个确实像他说的，晚上不用懒得刷牙了啊，就不会这个，哎呦，得了，就凑合蹭两下吧。这他自己在里边滋就给你刷上了，而且还有这它的频率啊，要是远高于手的频率，是您手人达不到的那频率， 比较科学， 哎，比较科学啊。但是我听说，据传说啊，说这个电动牙刷的频率过高，可能会使牙齿松动常用。所以说咱们就好像一部分人说这个，比如说早上起用，然后晚上就别用了，然后晚上用的时候您早上起就别用了。 我觉得可以替换一下， 替换一下啊。 来看这朋友说的。冬天把床单换成了绒的，睡进去不用瑟瑟发抖，那感觉就是幸福感。 哎呀，好， 哎，这样说的话，前两天刚买的那个暖水袋也是，非常让我觉得温暖又幸福。 温暖 啊， 好，就是直接给放被窝里边，提前暖床了， 对， 是吧？好不好吃呢？发了一张图片，是一个这个毛线手套，这看起来我还真不知道，这个圆圆帮忙看一下，这是自己织的，是那种还是买的？ 这一看就是买的，那上面不还绣着商标吗？ 哦，还这对于商品来说，你看人圆圆这还真是，圆圆说的对啊，我还真是怎么没看这商品？ 买不起大物件，小物件买的 多。这万一要人家绣的一名字呢？ 那个要有这个手艺的话，干嘛不直接用线织一个名字呀？ 对对对对对，厉害厉害！你看圆圆啊，厉害啊！来看看其他朋友说关于这个咱们小幸福的事儿哈，香薰啊 是 。 来看，这还是一个生活特别精致、有品位的朋友， 香薰 啊。来看看，还有朋友这样说的，说呢，这个买了辣条，手里有它就感觉开心。 对，这也是自己的一种幸福。 是 啊，吃了自己想要吃的美味。 孟 逸然他说了，说这个烘鞋烘衣服的机器，冬天从被窝里边出来穿这个热衣服，哎呦，感动哭了吧自己都。 那是烘干机吗？ 不知道啊，就是烘鞋烘衣服的机器嘛，我会有这么专门的这么一个这个物件。 这么一说，我想到马上就有暖气出现在生活当中的时候， 这是一个幸福， 也是很有盼头啊， 也幸福 啊， 也是极幸福，太幸福了。 来看这位朋友说的，他说也是，就是从可能也就一两年前开始流行的 啊， 就是买花，定期订花，然后呢花可以送到家里去。 对， 他说新鲜的花朵放在家里，每次走进家里边香香的，瞬间心情变得特别美好。 对， 不一定有多香，但是一定看到是 看 到 之后 美丽啊， 有生机了，是吧？有活力了。 对， 看什么看？他说的，这个太多了。这个我估计，这个他说双十一了啊，我这购物车里给你们念念吧。电睫毛夹、烘鞋器、浴霸、空气加湿器、水牙线、智能体脂健康秤、面膜罩、防水型蓝牙耳机、防脱发洗发水、各种这个气垫梳。这是什么东西啊？就不懂了。变色唇膏，喷雾式的防晒霜和身体乳，不粘锅，电动牙刷、牙膏、垃圾袋，最近都搁家购物车里边等着呢，等着那一天呢。 一扫而光。 对，一扫而光。 啊、 哎呦，看着我都觉得心疼。 我觉得他这。我是觉得商家呀，特别会给自己的商品起名字。 怎么讲？ 那起名字的时候，让你觉得 好， 又有创意，又很玄乎， 必须买， 功能还特别多。 对，这名字里边就有学问了。 对，很有学问 啊。 小杨也说了，炒面筋，我的最爱。炒面筋。 对，还是有一颗吃货的心。 对， 再看一位朋友吧。 好， 这位朋友说的是，可爱的发夹， 那么早晨的阳光，温暖的被窝，暖乎乎的暖宝宝，WiFi 满格，电量满格，图书馆的座位，还有彩色铅笔、高跟鞋，这些都是让他觉得一天充满力量、幸福感伴随的。 对，所以说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啊，这个幸福感啊或者开心一定特别大的事儿， 是 不然，没准是一件小物件，没准是一件特别小的事儿，就能够让您感觉到幸福。但是前提是，看您知足不知足，看您能够感受到感受不到了。 把每一个细小的那种小确幸、小幸福串联在一起，这一天过得就是完美。 哎，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明天见喽。 北京时间9点整。